尽奈何天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，任年华轻松逝去，却别有冬天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为谁辛苦为谁甜，任年华轻松逝去，明白了时间。 岁月留声机，岁月岁月留声机。 蔡琴被称为是情歌皇后，她的声音独特，纯净透明，悠扬亲和，有着一种穿透人心、穿透岁月的无形力量。这首歌是蔡琴第三张个人专辑《你的眼神》的同名主打歌，作词者将爱人的眼神比喻成一阵细雨，洒落心底。这也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。 却如此神秘，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，而你并不露痕迹。虽然 叫人难忘。

上，我要你知道我都在。我想你都还记得，不相信有来生，歌文里却还流着眼泪，希望你现在会比较快乐。怕我想这样就很好，如果我真的爱你，让你走开，曾有你此生我早已足够。 我永远都会在，我舍不得让你走开。 叫我如何遗忘，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给我一些音乐，我是张信哲。 谁再多说话，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。凌晨两点半，你不在我身旁，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，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。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避风的港湾，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，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，没有泪的夜晚是